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么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进行连线。今天要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郭高峰，请他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您好。 您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谈点什么健康话题呢？ 相信大家都对乙肝啊、大三阳啊这样的名词呢不陌生。今天就给大家说说乙肝，这个全称呢叫乙型病毒性肝炎和它的疫苗知识。 好的，咱们大家都知道乙肝是传染病，那好像有这个病的人呢，是有的时候一发病还不少，还有的人呢怕被传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乙肝传染以后呢是挺快的蔓延的，那么这方面的知识呢应该是大家非常需要的，这您从这个乙肝它怎么引起的给大伙儿说说吧。 乙肝呢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是以肝脏炎症和坏死病变为主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临床表现呢以这个恶心啊、呕吐、食欲不振等等这个消化道症状为主，同时呢伴有全身乏力啊其他的症状。这个乙肝呢容易转为慢性肝炎、肝硬化以及肝癌，它的预后不太好。乙肝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呢有经血液传播、还有母婴传播、还有性接触传播这么三种。在日常工作或者生活接触一般呢不会传染。乙肝呢大三阳小三阳是一种检验项目的俗称，大三阳呢是说明体内的乙肝病毒存在，而且呢复制活跃，这个时候传染性很强。小三阳呢表明乙肝病毒复制减少，传染性减少。 这个刚才您讲到了说大三阳小三阳哈，这也是大家都特别的在意的。但是如果是即便是大三阳小三阳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在一起说聊聊天啊，甚至说一块吃个饭呀、什么的，这个不存在传染吧？ 对对对，就是生活接触一般的不会传染。 对，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最忌讳的还有一个叫奥抗阳性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跟这个大三阳小三阳是不是有关系。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携带乙肝病毒，但是呢本身并不发病也不传染，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是携带者。病毒携带者。 所以说大家也没有必要说哎呀听说谁是这个奥抗阳性然后就特别的忌讳然后躲着人家。 不用，没事。 没错。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这个乙肝的疫苗了。有的朋友这个就说到，哎，我这个注射了乙肝疫苗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哪些人群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呢？ 乙肝疫苗呢，这个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的这个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接种对象呢主要是有新生儿啊、婴幼儿啊，就这种15岁以下没有免疫的人群。另外呢托幼机构和医务人员呢也应该是接种。还有呢比方说经常接触血液的、接受输血的或者血液制品的人员，另外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还有就是乙肝病人或者病毒携带者的家人等等，这样都应该是接种，也需要接种乙肝疫苗。另外新生儿一生下来就应该尽早接种乙肝疫苗，而且是越早接种越好。 对，因为新生儿他的免疫力是最低的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打各种各样的疫苗啊，有的时候他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是不是这个疫苗他就需要重新来注射一下？他那个他是不是有一个期限的这种要求？ 有的疫苗有。 有的疫苗是有的。乙肝疫苗呢是终生免疫还是需要不断的去 重新注射新的呢？ 是那样的，是应该是基本上成年人，就是说您看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有些需要接种的，一般的人如果我们在就是早期接种了以后，是不用再接种了。但是有一些人特殊情况，可以测一下自己体内的抗体是一个什么水平，有些有必要的可能需要加强。 哎，如果太低了可以补充一下是吧？ 是的。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对新生儿的影响啊，那么这个育龄妇女如果是那种刚才咱们说到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她生小孩啊什么的会不会受影响？ 对，这个是很多孕妇都很关心的这个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呢，这个育龄妇女如果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呢，能够要小孩，当然呢怀孕以后一定要注意加强围产期保健，到正规的医院，在专科医生指导下监护下度过这个孕期和分娩。孩子出生以后呢，按规定注射乙肝疫苗。 这个注意到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对， 那么国家对乙肝病人以及病毒携带者也有着相关的保护规定，对吧？ 对，就是因为经医学研究证明呢，咱们这日常工作呀、学习呀或者生活接触啊，不会导致乙肝病毒传播，所以呢，国家明令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用人单位在公民入学就业的体检中，不得要求开展乙肝项目检测，不得要求提供乙肝项目的检测报告，也不得询问是否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不得以学生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理由拒绝接收或者要求退学。除了特殊职业外，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携带乙肝表面抗原为由予以拒绝招用或者是辞退啊解聘。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健康话题。 好的， 以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谢谢大家， 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北京，我是刘继彤。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环节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同仁堂的刘钊医师。刘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跟刘钊我们俩这个都是短打扮，这个短裤，短袖的 T 恤，这个就说明我们正在度过的这个夏天已经开始比较热了。 没错啊，咱们夏至日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一年当中啊，咱们这个最热的一段季节已经到来了。 这个下一个节气好像就应该是处暑吧，就进入暑期了，应该属于 下一个是小暑， 小暑 ，然后大暑， 处暑是完了。 对的。 我这个脑子，小暑、大暑，然后秋， 然后要立秋了，立秋以后还要热才出暑， 对，才出暑呢啊！这个脑子一下乱了，这个 热糊涂了是吧？ 因为我刚才在想什么呢？我们今天说这个热这个事儿啊，怎么样来度过这个很闷热的夏天？可是我们窗外的这个天气啊，现在挺凉爽的。 今年因为受这个南方厄尔尼诺这个影响哈，咱们北半球，尤其因为咱们国家嘛，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雨水呢比较多一些。咱们可能也最近在新闻上面啊关注到，咱们南方有一些省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可能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雨水啊，甚至出现了一种灾害的一种情况。那在咱们北京来说呢，大家可能切身的感受就今年的雨水确实要比往年的多。 这个雨水多带来的呢就是阴天比较多，没有那个阳光的直接的照射以后呢， 虽然是还有一些闷热啊，但是温度总的来讲它没有那么高。 不过这是一时的，就是说咱们下过雨之后呢，可能空气的湿度增大了，第二天天晴，雨过天晴之后，很快咱们北方地区特点气温要回升 的回升 啊，这跟南方不一样，南方下过一场雨以后之后呢，可能持续的时间要长一点啊，温度回升，咱们北方的温度升得比较快，所以进入一年当中呢最为高温高湿的一个季节。 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过了夏至以后就进入这个所谓的伏天了？ 是这样的，咱们过去呢也是这样算，而且呢今年呢由于这个这个立法的原因哈，咱们也知道咱们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有40天，是属于比较长的，它有的时候40天，有时候30天， 对， 这主要是看那个立秋的时间，哎，用这个来定的。 老说秋后有时候还有一伏， 对啊。 那么这个俗话说了，热在三伏啊，这个高温呀，闷热呀，就是这个时候的它的一大特点。 嗯， 那么在这种闷热的天气里边，人们容易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 首先呢，这个闷热的天气呢，容易造成人中暑，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那么平常呢，由于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防范中暑的措施比较多了，而且呢，咱们在户外直接工作的人员呢，可能越来越少，大家劳动保护意识也在增强，所以呢，发生中暑的情况呢，可能比以前少一些。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严重的中暑事件出现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事件，有一个南方啊某城市的一个家长把自己的小孩子呢忘在这个车里，其实也不是忘，他觉得孩子在车后座上睡觉嘛，觉得不太要紧，就把车门锁了。结果5个小时以后回去以后，孩子因为高温脱水死亡了。 对对对，这个车里边你想想，它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车身又都是那种金属的材料， 它升温非常快。 对，即便说没有太阳光直接照射着它，它里边的温度也升得很快。 是的，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件了啊， 对对对， 就提醒这个有车族，那么在这个有的比如说我看有的司机师傅愿意在车里边打个盹儿，夏天的时候，是吧？但是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咱们不要在车啊不开动的时候怠速的状态下开空调，这是危险的， 是吧？ 然后咱们也不要说把窗户给关上，怕吵说把窗户关上，这个都是相当危险的，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这是极端情况，还有一个呢，我就特别要提醒咱们各位老人，老人呀，这个咱们过去啊有这个勤俭持家的传统，很多老年朋友呢把这个传统呢很好的带到了现在，但是呢这不意味着就是说您在天气是特别热的时候坚持不开空调就对身体有好处啊，或者说您觉得省了点钱给家里边省点电，但实际上有可能您要为这个花很多很多的医药费来补这个电钱啊。 因为在这个暑热天气里，当然本身有一些疾病的朋友他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当然咱们先说这个中暑，待会儿再说那个疾病的注意的哈。中暑这个一般的中暑是吧，就是热到了，然后可能会头晕头疼，然后可能肠胃也不舒服，然后反正就是那种晕晕的那种感觉， 有点渴呀，有点烦，然后有点疲乏。那么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呢，这是轻症的中暑的表现，这个时候呢体温呢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升高的，但是如果到了中度的中暑，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可能面色潮红，那么他散热的机制还比较好，但是已经代偿不过来了，体温还在升高。有的人呢可能就面色苍白了，他散热的功能呢就是血管啊反射性的有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散热功能变得更加不好，这类朋友呢可能很容易的会进展到一个重度中暑脱水啊，严重的水和电解质的这种紊乱。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出现的话呢，可能严重的话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就提醒大家啊，咱们在夏天的时候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咱们怎么来预防中暑呢？首先您要注意啊，不要在这个烈日之下咱们连续啊居处的时间过长，我说的不光是工作过长了， 对 啊，咱们比如说是逛街，比如说是外地咱们来了亲戚朋友了，说陪着逛故宫 玩， 在故宫里边是吧，遮阳的地方也少， 对， 那么咱们连续走时间太长了，然后水呢又喝的不够，那么这种情况呢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 对， 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补水， 补水 啊，一定要注意补水。 水 哎，那么 咱们说喝水不是说喝那饮料啊，哎，喝那个 就凉白开是最好的饮料，最好的防中暑的饮料。当然您有条件的，您说有一点这个橙汁儿，有一点绿豆汤，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那么如果说第三点提醒大家，如果说啊咱们发现了真的有人出现中暑了，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对待呢？第一点啊，咱们就是要 转运，就是要把它就移到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去， 别在那热地方再晒着它了。 对了，你如果您有室内有空调的房间的话呢，咱们把它移到，当然温度不宜太低啊， 对对对， 但是呢咱们把它移到一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咱们把它的衣服解开，然后呢用这个常温的水呢给它擦擦身子。 没错， 咱们注意啊，别用热水擦，热水擦火上浇油、也别用冰水擦。 对， 冰水擦的话毛细管一收缩了以后呢，反而影响它继续散热， 更难受、 第二点呢，就要给它补水。补水呢就是降温之后呢补水，让它喝，其实就喝水就可以了，凉白开是最好的。那么第三点，如果说症状还是比较重，比方意识模模糊糊的、这个出汗呢时断时续，或者说大汗淋漓要虚脱，或者说呢身体挺烫的但是没有汗，这种情况您要把它及时的转运，要送到医院去，让医生呢来帮助他尽快的恢复。 哎，这是这个中暑啊，我们遇到了以后怎么样来处理，怎么应对。还有一种中暑我觉得挺有意思啊、这个可能你们中医更讲究这样的这个一些说法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到了这种比较热的三伏天了啊，您比如说我、我就属于这一类人，我觉得就是其实外边温度并不是说37-38度啊，说那么高啊，也不是说大太阳晒着他了，就是一到了这种天气的时候，他可能我也是还在室内，就是觉得心里烦躁啊，这个易怒啊，焦躁，就是老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热呀，怎么这么热呀？其实可能别人正常的人家感觉哎没那么热呀，哎这个拿你们中医的话说叫属于火大， 哎、 就这样算不算？我看有一个新名词啊，叫情绪中暑 啊，情绪中暑哈、咱们中医说呀、风寒暑湿燥火是六种自然的气候的变化、那么这个天气气候的这种变化呢作用于人体的时候呢，可能引起一些疾病，我们就管它叫做六邪，就是可以导致邪气。但这个暑呢和其他的几个邪气呢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暑无内。暑无内生， 无内 就是不可能自己产生暑、都是外感来的、但是火热呢却可以内生啊， 对， 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夏天的时候他觉得烦躁、那么给他起个名字叫情绪中暑啊，其实我觉得挺恰当的。那咱们要看一看这个情绪中暑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跟咱们夏天比如说白天时间比较长、白天时间是比较长呢，有的这个白领朋友啊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加班，冬天嘛、天气冷啊，天黑的早啊，可能咱们想想差不多得了、可能就回去了。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可能啊这个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时间强度呢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呢这个日间的这个疲乏感呢会加重。咱们夏天的时候呢天气比较热，人呢会出现一种隐性脱水，这个隐性脱水咱们未必说见得到汗，咱们叫隐性出汗、那么再加重的话可能会脱水，人没有出多少汗但是出现口干、很多朋友呢顾不上喝水，实际上口干是一个轻度脱水的信号了已经。 对，你这么一说我现在觉得我嘴就有点干了， 开始舔嘴唇了哈。 是啊、 那咱们这个平常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不断的来补水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轻体的劳动者，那么咱们平常呢这个一天的饮水啊，我包括了汤，包括水果里边的水啊、差不多呢2000毫升左右， 八杯水呗， 就是矿泉水瓶子咱们差不多得四瓶。如果说您有体力活动了，比如您还锻炼了、那当然这个补水量还要增加、就不拘泥一个固定的数字了。所以呢咱们说呢就是每天呢咱们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情绪啊、也是保护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同时呢这个心理不正常也是身体出现问题的一个信号。如果您经常在夏天觉得啊情绪烦躁易怒啊，或者说比较有明显的这种疲乏感，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您抽空的时候咱们还是去找医生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身体的其他问题。 对，我觉得这种更适合于中医的这种调理。 它其实是多方面的，我们中医在这方面治疗呢确实挺有特长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有一些内分泌的原因，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的一些疾病啊、它也有可能在这种暑的天气的时候呢会加重、所以呢如果您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我觉得还是必要的。 没错，这个有句老话嘛，叫心静自然凉啊，可以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这个心平气和啊，这个做做深呼吸，安安静静的这个去看看书啊，来这个怎么就静静的来去让自己去平复这样的情绪。 是的， 这是一个方法啊。刚才咱们其实提到了这个，说有一些人的身体状况他和我平常的一般的正常的健康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疾病， 像高血压病啊、这个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皮肤病啊，那么在这种暑热天气里面呢，身体的状况呢，可能就要更加仔细的来关照了。 对，要不然他就难受。 对，那么咱们知道这个暑热天气啊，有时候因为气压的一些变化影响哈，咱们平常没有这些慢性病的人士呢，可能都觉得有这种胸闷的感觉。如果您本身心脏功能不太好啊，血压控制的也不太好，或者说以前就有冠心病啊等等这些心脏一些缺血性的疾病，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些疾病的加重，甚至是急性发作。 就是这个时候就特别的需要，怎么说呢？这个。注意，别去诱发它，别让它这个变得更加的不可控制。 哎，那么有一类那个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我得特别提醒给您，就是说这个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常识，觉着血压呀，冬天的时候高点儿。夏天的时候呢，就低一点， 低一点。 哎，这低一点呢，他自己就打起小算盘来了。 哦， 说我平常呢也吃那降压药，大夫让我天天吃。那我冬天天天吃的时候正好，那我夏天再天天吃，这夏天本来血压可能就低点啊。那是不是越吃越低了呀？要不我停停看吧。 这可千万别， 哎，这可千万使不得啊！因为首先啊，咱们这个血压呀，它自己自身的本来是有一定调节功能的。您因为有一些原发的或者一些继发的一些问题，那么可能导致了呢，咱们这血压呢偏高了。那么咱们用药好容易给人家控制到正常范围了，结果您非要在这个天气比较波动的时候要考验考验您的血压，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因为有可能由于您贸然的停药或者减量啊，或者减种类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您这个血压呢突然升高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有时候咱们觉得，哎呀，是不是就是伤暑啦？觉得怎么头晕累？因为我前两天在门诊还接诊了这样一位病人啊，诊脉的时候我发现呢，他这个血压可能是比较高的，问他呢就是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病病史，然后他说呢，没有。啊，以前没有这个血压的问题，我觉得不对，我要给他量血压，结果一量呢，收缩压已经到了170毫米汞柱了，舒张压也在110毫米汞柱，他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症状啊，所以我就推测呢，他这血压可能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是他自己没感觉， 自己已经耐受了啊，所以呢不觉得什么，但是实际上呢，这些隐形的损害呢，可能一天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就提醒啊，咱们无论是这个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啊，咱们这个疾病的药物的调整一定要遵医嘱，咱们不可以说因为天气变化，然后自己考虑说是不是应该就减量停用，贸然的就改变您这个治疗方案，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对对对，这个本身有的一些疾病自己了解的，一定要按部就班的该怎么样来治疗，不能够放松。 是的， 哎，再有一个呢，你就说我身体很健康，但是你要是不注意的话，你比如说有一类人吧，像我这类人啊，比较胖。然后到了夏天可能就会，哎呀，怕热以后怎么办呢？就贪凉，比如说吃的时候吃冷饮，西瓜，这个就是使劲吃那些这个冰凉的东西，然后那个家居环境呢也是空调，把它开得凉凉的，然后呢。可能会也会对身体带来一些影响。 没错，这是咱们夏天里特别要注意的另外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被冻着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中医说呀，说什么叫邪气啊？邪气，邪和正是相对嘛，是吧？那么正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一种天气变化。夏天正常的是什么呀？就是热呀， 就是热， 热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天气当中出现了突然出现的或者集中出现的与这种正常天气状况相反的一些这个物理条件，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会导致疾病，就成为邪气了， 它就成邪的了。 对，比方说天气本来挺热的，咱们路上走挺好的，突然一进一个商场，这商场温度特别低，一下子可能有问题，或者说您觉得热的运动完热的满身大汗，咚咚咚一瓶冰镇的这个凉的饮料啊灌下肚子了，可能也要生病。那么我就提醒给大家哈，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咱们老说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设置在一个比较适宜的这个水平，不宜温度设置太低，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节能减排的需要，也是一个对您来说切实的一个身体的关爱。因为人体受不了这个温度剧烈变化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很多疾病。比如有的朋友就说温度比较低的房间里边，这个膝关节疼啊，关节痛。有些女性朋友呢，可能在生理期的时候更不适应，出现了那个来那个月经的时候出现腹痛，咱们说痛经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有这个平常以前有头痛。 的啊这个病人，那么可能在特别冷的这个房间里边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呢，咱们知道咱们的胃黏膜啊有屏障，那么能够分泌胃酸，分泌胃酸。胃酸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杀菌非常好的一个物质， 对 啊，比咱们说什么用点大蒜或者用点虾要好得多。 嗯， 但是如果说您短时间内吃进去凉的东西太多了，那么这个胃黏膜上面的毛细血管是不是就要收缩呀？ 是啊， 啊，那么这个胃酸分泌，包括咱们肠腺一些消化道，比如说胰腺的一些分泌，都会相应的减少。 哦， 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杀菌的作用降低了，消化食物的功能。也减退了，所以就会出现无论是消化不良还是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出现了。 哎，你看看这个所谓的叫空调病、冷饮病， 哎， 这都是时髦的说法。 时髦的说法，而且在夏天呢，热的天气里反而容易集中出现。 对， 所以呢，咱们大家要注意啊，说这个饮食有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嘛， 嗯， 就是说咱们生活的这种状态，无论是吃东西啊，无论是咱们居处的环境， 嗯， 要以一个比较平和的、容易让人适应的啊这样一个标准为度。 哎，那你说按咱们这个说法来讲，那吃点热乎的反而好吗？ 啊，这个完全是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我建议啊，正餐的时间咱们不要吃太凉的东西啊。比方说，有人说我就愿意来个凉面，凉面可以。咱们常温的面，我觉得就说就可以叫凉面。有的地方说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个面条做完了，特别要把它冰镇一下， 也别冰到那种程度， 我觉得有点过啊，有点过了。或者说呢，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咱们喝点这个饮料啊，这个偶尔喝点嘛，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咱们一边是特别热乎乎的啊，刚炒得了的菜，甚至是火锅，另外一边呢，咱们就吃的是冰皮，这个呢恐怕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啊。 您这个， 哎，您这个胃啊，恐怕不一定受得了啊。 太刺激了， 哎，所以呢，提醒给大家就是什么呢？每个人呀，对于这个居室的冷热，还有咱们食物的这个啊饮食的冷热呢，其实耐受的程度是不同 的， 个体差异非常大。 对， 以自己舒适能耐受为度。那么无论如何，那么过凉的食物啊，咱们不要一下吃的太多。过冷的这个房间呢，咱们不可以居处的时间太长。咱们把温度呢适当的调一调。夏天呢注意一下开窗通风啊，这个空气比较好的时候，温度适宜的时候，咱们多换一换新鲜空气。对于尤其是对于中央空调集中啊制冷的这样的房间、办公区域啊、宾馆酒店呀、这些地方，那么是非常必要的。 没错，如果有朋友说，哎呀，你看我上班，我们那个公司办公室里它就是那么凉，那中央空调我们也控制不了，怎么办呢？您可以自己带个长袖的衣服， 有的女孩子带个披肩， 哎， 我看， 哎， 啊，平常可以盖肩上，可以搭腿上，都可以， 注意保护一下。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您这个大楼啊，确实是中央空调常开， 对， 这个男同事比较多，他们愿意让这屋子里凉一点，您要是受不了的话，您不妨给自己攻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您稍微到楼道活动活动， 没错， 哎，放松一下， 调节调节啊。再一个吃的这方面是吧，有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多做一些选择。 哎， 我看有朋友就在网上留言就说到了，他们多吃点苦瓜。 苦瓜是个不错的选择。苦瓜呢，无论从中医的饮食营养上来说啊，它比较清凉泻火的。那么从这个营养成分上来讲呢，它含的维生素 C 比较多。那么这种水溶性维生素呢，夏天的时候呢，